着，别担心我，就当作路过。我微笑笑笑笑啊，我是你的笑面人，我要你要你要你快乐，其实要我一个人。可我笑笑着也哭着，却没有选择。我不是第一个受伤的人，也不会是最破碎的灵魂。本就该孤身的走，别担心我，就一笑带过。我微笑笑笑笑啊，我是你的笑面人，我要你要你要你快乐，其实要我一个人。可我笑里为何带着自己。